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9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服务冬奥的中石化四座加氢站今天亮相。 几家驾校统一培训费是垄断吗？北京首例驾校领域反垄断处罚行政诉讼案开庭。 元宇宙概念股突然火爆，到底什么是元宇宙呢？ 中消协回应超前点播等问题，逐级限制要取消，违法推送要杜绝。 劳荣枝案今天一审宣判，劳荣枝数罪并罚，被判死刑。 法国8号起开始审理2015年巴黎系列恐袭案，这场庭审将持续到明年5月。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江宁你好。 刘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逐渐转晴，所以说这个天气整体不错，入夜之后呢气温也会快速下降。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天气是凉爽舒适的，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这个晨练。这个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气温并不是很低，但是话呢很舒适。明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山区呢还会有一些阵雨，但是对城区基本上没什么影响。所以说呢明天的气温还会明显的回升。今天最高气温呢大部分地方都是26度左右，只有观象台呢最高气温达到了27.1，其他都在27度以下。那么明天呢因为光照不错，所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整体来看呢天气是不错的，这个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江宁、 是。那么刘工，这个双休日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双休日是这样的，双休日呢总体来看这个周六还行，周六呢基本上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这个对于大家的出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到了周六，就是周日的话呢天气它是要转坏了，还会给北京带来一次啊这个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这是降雨呢应该是从12号，就是周日的早晨开始，早晨的话就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所以这种天呢是不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这次降雨呢从平均雨量来看应该是一个小到中雨的水平，但是呢雷阵雨雨量分布是极不均匀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恐怕达到暴雨或者以上的水平也是可能的，所以大家在雷雨天气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天气预报。江宁。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随着延庆区庆元街加氢站员工将第一枪氢气注入新能源公交车，今天上午中国石化北京石油首座服务冬奥加氢站正式投入运营。冬奥期间，京冀两地四座加氢站将共同承担崇礼和延庆两大赛区的氢能保障工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来自北京公交集团的新能源公交车正在缓缓的驶入。 关闭电源，消除静电，吹扫除尘。在位于延庆区庆元街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嘉庆站，嘉庆员熟练地用嘉庆枪操作完成了第一枪氢气的注入。 第一步就是司机师傅下车释放静电，然后关闭那个总电源，就可以去那个安全区等待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消除静电，接地线，吹扫那个灰尘，然后插枪加注就可以了。大概需要加注满之后是10分钟左右。 记者在现场看到，庆元街站内共有4台嘉氢设备，分别可以提供35和70兆帕的嘉氢压力，日供氢能力1500公斤，每天可以为80辆12米长的公交巴士提供嘉氢服务。中石化北京石油氢站运营负责人许志强介绍， 35兆帕的这个巡航里程在350到400公里左右，70兆帕呢是在500公里左右。车呢，它是洁净无污染的，真正达到了零排放。奥运期间呢，它是主要服务延庆的这个奥运赛区，后奥运时代呢，主要是替代原来的919，就从延庆呢到德胜门这条公交线路。 在氢能安全保障上，许志强说， 整个站啊，我们是布置了氢气探测仪和火焰探测仪2种，一旦泄露氢气呢，这个氢探马上就能探测到，然后整个站的气动阀门就会关闭。除了这个机房呢，我们还有人房，通过拿着手持的氢气探测仪进行每个小时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探测，保证整个站的一个安全。 同日投运的还包括王全营嘉氢站、烟化兴隆油氢核电站以及位于河北崇礼的西湾子嘉氢站。4座站将共同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氢燃料电池汽车提供嘉氢服务。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马永生介绍， 从氢的生产、提纯、储运、加注，我们打造了一条服务绿色冬奥的氢产业链。我们在北京燕山石化建设了北京冬奥氢气新能源保障项目，成功生产出99.99%的超高纯度氢气，满足冬奥期间新能源汽车的气需求。按照规划，“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将规划建设1000座嘉氢站，预计今年嘉氢站的总数啊将达到100座左右，为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今天上午，市禁毒办在中通快递北京运转中心组织开展基地渠道禁毒百日攻坚查缉行动，全力打击整治基地渠道涉毒违法犯罪活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在中通快递北京运转中心，民警带着10条缉毒犬对快递包裹进行查验，一辆毒品防控移动实验室检测车也开到现场，带来了被散射成像仪等探测设备， 也是用的 X 光的原理穿透这个箱子，直接看它里面的这个物体的形状。 危化品检测仪，我每次一点这个按钮啊，它这是一个背景信号，然后我一按它，它每次分析总共10秒钟进行识别。 近年来，一些不法人员利用基地企业网点分布广、运输支付快等便利条件进行贩毒活动，呈上升趋势。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张继红介绍， 原来的传统的靠人背车自己拉的这种形式的，现在越来越少了。通过基地渠道呢，采取隐藏的、隐蔽的方式来逃避查缉，减少路途的查缉的风险，越来越被毒品犯罪的人员所利用。北京破获了很多起通过基地渠道运输毒品到京的案子，在箱包夹层里边、纸箱的夹层里边夹带着这些毒品。 根据公安部、国家邮政局、国家禁毒办的部署，从11月1号起到12月10号，对基地渠道开展为期100天的禁毒攻坚行动，要求全市基地企业强化禁毒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安全制度。中通快递华北安全监察部经理牛雪松说， 100%实名制，100%开箱验视，还要100%过安检机。每天我们操作100多万票，如果发现了这种毒品一类的东西，我们会及时的跟有关部门去上报。 公安机关也将通过专案侦查、联合督查、案件倒查等方式，对毒品违法犯罪活动进行全链条打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张继红表示， 北京是一个毒品的消费城市，基地渠道是堵住毒品进京的第一个关口。通过这几年的打击，北京的禁毒形势逐渐向好，但是形势还是很严峻。围绕着新型毒品，尤其是7月1号列管的合成大麻素等新型活性物质，开展的严厉打击工作。 几家驾校约定统一培训费，触犯了反垄断法被处罚。因为不满行政处罚决定，驾校将市场监管部门告上法庭。近日案件在西城法院开庭审理，这也是北京第一例驾校领域的反垄断行政诉讼案。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西城法院查明，2019年2月19号，安徽省某县仅有的四家驾校召开了价格联合会。本案审判长、西城法院代院长陈立如介绍， 会后四家驾校按照约定的统一价格收取培训费，即 C1 车型每人3250元， B2 车型每人6690元。 被告一，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的代理人认为，四家驾校的行为触犯了反垄断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46条第一款之规定，安徽省市场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没收违法所得，处以2018年度年销售额2%的罚款。 其中三家驾校申请行政复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三家驾校不服，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所在地的北京西城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决定。原告代理人介绍， 四家驾驶学校在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出现了肆意降价等情况造成的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在交管部门的关注和指导下，才签订了相关协议，不再以恶性竞争抢占客源，相应协议并不具有被告认为的垄断协议的性质。 被告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代理人认为，原告驾校的行为符合横向垄断的三个构成要件。 这个协议呢，是具有横向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所达成的。第二个要件呢，是经营者之间呢，通过共谋的形式达成固定价格的这么一个协议。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协议呢，具有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这种目的。 庭审中，双方还就原告违法所得的认定、罚款基准的认定、处罚程序合法性等展开辩论。本案将择期宣判。 明天是第37个教师节，市教委评选出北京市人民教师、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等优秀教师典型。由3名教师和30多名学生组建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多语种抗疫语言服务团队，利用专业知识助力国门防控，获得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称号。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发回的报道。 英语3个，韩语、日语行，注意安全防护。有波士顿来的，下飞机就被确诊，所以我们 2020年3月10号，北京启用新国展作为入境旅客转运集散地。在紧急招募令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团委副书记刘瑞基带领英语、日语、韩语3个专业的学生志愿者加入到为外籍入境人员分流登记、担任翻译的工作中。穿上写着二外字样的防护服，这些年轻人成了守卫国门的战士。从早上6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都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新国展的各个角落。 人特别多，到晚上的时候，有些时候忙起来可能2-3个小时都没时间喝水，因为你得不停的来回跑，挺热的，就那个汗这里边，包括那个眼镜、雾气，然后还有就是他穿脱不方便，上卫生间什么的，所以尽量大家就少喝水，克服生理上的这样一种难关、一种挑战。 在服务过程中，志愿者不仅是翻译官，同时也是心理疏导员。 旅客他这个情绪啊，其实有些时候比较激动，因为其实他们在入境在机场已经滞留平均下来至少10-12个小时，因为他要做核酸要出结果，所以说有喝醉的，在那机场等的时候就喝酒喝醉的，来了发酒疯的，还有那些一着急就要摘口罩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志愿者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只能去耐心的去跟他们解释。 在13天里，33人的志愿团队累计服务时长2703个小时，共为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438名外籍旅客提供了多语种翻译。作为带队老师，刘瑞基切身体会到同学们的成长。 这些学生有5个呢，就是00后，最大的也就是95年的，大部分是大二。面对这种看不见的病毒这种危险，我们后来了解到有些同学那就跟家里急了，那我就是得去，我就要去，怎么怎么着。包括有一次我们急用志愿者，我上午大概是10点左右给我们一个同学打电话，家住通州，然后11点半他就到顺义了，就到楼下了。他中间我还要收拾行李，路上的时间就是特别这种责任感吧，这种精神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 作为一名大学思政课教师，刘瑞基组织志愿者们从抗疫一线走向宣讲前台，结合国家安全教育日、五四主题团日等活动，讲述青春战役故事。 教育的这种立德树人啊，对于青年学生成长过程中对他们这个思想产生影响，然后看他们在不断的成长，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很幸福的事情。

其中免费鉴定活动于9号、10号和12号每天下午2点举行，届时将有瓷器、玉器、书画、铜器、杂项五大门类的7位业内专家坐镇，为全国藏友面对面答疑解惑。 每场鉴定活动当日下午的1点30分现场发号，领号即可以免费参与。每场活动限200人，每件限3件器物。专场惠民拍卖会将在11号的下午2点开始，拍卖标的大约150件，拍品都是从民间藏家和参展商公开征集而来，大部分为超低价起拍。 好，18点25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元宇宙概念股突然火爆，到底什么是元宇宙呢？中消协回应超前点播等问题，逐级限制要取消，违法推送要杜绝。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金秋送爽，为京农商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邀您一同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的18点26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其他国内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行动计划指出，引导儿童科学均衡饮食，有效控制儿童肥胖和近视，实施学龄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儿童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不少于1小时，保障儿童每天至少1小时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运动，合理安排儿童作息。 此外，行动计划指出，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规范招聘行为，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当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限定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将就业性别歧视问题纳入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之中，对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开展联合约谈。 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约谈腾讯、网易等游戏企业和平台。8号，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对腾讯、网易等重点网络游戏企业和游戏账号租售平台、游戏直播平台进行约谈。 约谈指出，近段时间以来，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先后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各网络游戏企业和平台要严格落实通知各项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的时段时长限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交易服务，要加强网络游戏内容审核把关，严禁含有错误价值取向、淫秽色情、血腥恐怖等违法违规内容，坚决抵制拜金主义、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 要自觉抵制不正当竞争，防止过度集中甚至垄断，把重心放到推动科技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上来。要强化氪金管控，杜绝擅自变更游戏内容、违规运营游戏等行为，坚决遏制为金钱、为流量等错误倾向，下决心改变诱导玩家沉迷的各类规则和玩法设计。要严格管理游戏宣传推广，规范限制明星代言游戏广告，不得违规有为游戏提供推广途径。要加强游戏直播管理，禁止出现高额打赏、未成年人打赏等情况。 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加大督查力度，开展专项检查，严肃处理违规行为。近期将上线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及时受理和处置问题线索，对落实不到位的企业发现一起严处一起，确保防沉迷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股票市场。最近几天，您是否听说了元宇宙这个概念？这里的元啊，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元。 如果您炒股的话，可能已经关注到了元宇宙概念股近期异军突起，走出了一波强势的行情。那个事情啊，要追溯到本周一，也就是9月6号，一家创业板上市的游戏网络公司中青宝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将打造一款能够映射玩家内心世界到元宇宙的模拟经营类游戏酿酒大师。周二中青宝开盘不久后呢，直线拉升，迅速是封住了涨停板。 随着中青宝大涨，元宇宙概念股受到热捧，元宇宙三个字呢也成为资本市场的点睛手。周三午间，另一家游戏公司汤姆猫在互动平台回复提问时表示，公司具备元宇宙产品开发的用户基础，已成立元宇宙方向的专项工作组，对特定品类的游戏进行概念开发和立项工作。午后开盘，汤姆猫直线拉升到涨停，当天大涨20.12%。 那么到底什么是元宇宙？公开资料显示，元宇宙是指一个虚拟时空间的集合，是由增强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以及 3D 技术等支持的虚拟现实的网络世界。那么针对这个概念呢，我们也采访了和讯证券首席分析师夏立军，来听听他的观点。 元宇宙其实呢，它是一个最开始是一个物理概念，就是呢，多维的，比如说像时间啊，包括呢物质啊，包括呢就是这个虚拟和现实啊。但是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 VR 的一个应用场景来看，它呢是在整个 3D 的这个应用的平台之上得以实现。应该说呢，这个实现的话，它其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网络的一个世界，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互换成分，那么可以呢就是实现呢自己设想的一些这个角色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多的现在还是一种网络的这种游戏的概念。至于说呢，就是真正到了应用的这个现实当中，恐怕呢还是呢有待于呢进一步的探讨。我们认为呢，就是这个概念就目前来看，还是处在一种想象的过程，所以呢，大家呢对于这个概念的预期不能太高。 最近走红的几个元宇宙的龙头股公司哈，大概是做什么业务的？能不能请您帮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们看到的这些的这个龙头公司呢，它主要的是做一些网络游戏啊，包括呢就是做一些这个互联网平台等等。但是呢，就是说它的这种概念的话，仅仅目前还是处在一种设想。有些公司呢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的方案，但是从一个长期的格局来看，还是需要呢进一步的细化。那么我们看到呢，像这个虚拟现实当中，尤其是网络游戏，可能会这个率先实现相关的一些这个收费，甚至呢实现的一定程度的规模。但是从一个长期的格局来看，我们认为呢，要达到呢就是设想者的这种最终的这个目标，恐怕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呢，短期的这个概念还是一种题材。 事实上，元宇宙概念在资本市场上由来已久。就在今年3月，有元宇宙第一股之称的游戏公司 Roblox 在纽交所上市。公司在招股书中提及元宇宙概念，并且用身份、朋友、沉浸感、低延迟、多元化、随地、经济系统、文明等八个要素来描述这个未来虚拟世界。 此外，各大巨头也纷纷布局元宇宙。早在2014年，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就曾经砸下重金收购了主营虚拟现实技术的某明星企业。那么今年7月，扎克伯格还表示2025年前脸书将全面的向元宇宙公司转型。 不过就在市场热捧之际，监管紧急出手。在8号，汤姆猫领涨元宇宙概念股之后，深交所向汤姆猫下发了关注函。当天晚间，中青宝也紧急提示风险，称元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概念和模式，公司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触及概念相对较浅，对应产品尚在研发中。这使得今天早盘连日大涨的元宇宙概念哑火，板块指数深度回调，相关个股也多数下跌。 那么针对市场对元宇宙概念的热炒，证券时报头版今天也刊发题为《投资不是虚拟游戏，盲目追捧元宇宙不可取》这样的评论文章，称目前所谓元宇宙还处于萌芽阶段，对投资者来说，将元宇宙作为一个美好的科幻想象是一件趣事，脸书等巨头的布局也是一种背书。但在某一概念盛行之时，分清是真风口还是旧瓶装新酒，亦或是美丽的泡沫，对于投资者而言尤为重要。 那么元宇宙这个概念到底是炒作忽悠，还是冉冉升起的潜力股？对于股市一轮轮兴起的新概念，普通股民应当如何理性对待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夏立军的分析。 应该说元宇宙的它的目前的这个模式还是处在一种初步的一种想象阶段，还没有到达一种真正的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所以呢， 这个概念目前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炒作。至于呢，就是后期呢如何进行深化，包括呢如何实现一个商业化，恐怕呢还要等到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对这个题材来看，应该呢不要以这种投资眼光来对待。短期的个股呢确实呢有这种快速的这种上涨，但是呢后边由于呢这个上市公司的业绩不可能呢在元宇宙这个概念这个基础之上实现，因此我们认为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规避风险。 请您提醒我们普通股民应该怎么样的来理性的对待就是股市一轮轮这种兴起的新概念呢？ 我们认为呢就是大家呢对于呢像一些这个概念的股票，大家呢应该要分门别类来进行对待。首先呢就是看到呢这些概念在短期之内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能否兑现，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设计的过程，包括呢实施的过程，这种周期的这种长度恐怕是我们进行考量的。如果说按照这个上市公司未来现金流折现值的这种预期来看，那么短期之内不能够得以呢这个实施，或者说呢从一个中长期来看，很多的内容还是处在一种初步设想阶段的话，那么往往呢这类题材股呢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风险。 再来关注针对近期视频平台 VIP 会员服务和超前点播机制的问题，中消协回应称，视频平台 VIP 服务应当合法依规，质价相符，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 近期视频平台 VIP 会员服务和超前点播机制引发社会热议，不少消费者对于平台满含套路的操作表示了质疑和不满。反映的主要问题有，明明已经购买了会员，享有提前观看剧集的会员权益，平台却又推出了超前点播，涉嫌重复收费。在春节期间，视频平台对于热播剧单方修改更新周期，由原来每周三到周日每天更新两集，改为每周六到周日每天更新两集，每周少播四集，同时推出了付费超前点播，使会员的权益受损。 对此，中消协表示，超前点播重在自愿，逐级限制要取消。超前点播业务是各大视频平台去年推出的一项新业务。此前，一些平台规定 VIP 会员享有热剧抢先看等权益。对于超前点播业务推出前已经购买 VIP 服务的老会员，视频平台应该按原有会员协议提供服务，不应借修改格式条款、增加收费项目向 VIP 服务未到期的老会员收取超前点播费。那么对于超前点播服务推出之后的新会员，视频平台应当明确会员享有的权益内容，不得为收取超前点播费用而故意减慢视频更新节奏，损害普通消费者和会员的既有权利。 此外，视频平台规定单集收费、逐集购买或者逐集解锁，不论消费者是否需要，都必须按顺序购买才能实现超前点播，有损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违背消费者真实意愿。近日，对于视频平台超前点播限制逐级解锁问题，上海市消保委明确提出批评，已有两家平台承诺将会进行改进，支持选级解锁，提升用户体验。但仍有一些视频平台置若罔闻，打着保障用户观影体验的幌子，无视消费者呼声，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中消协还表示， VIP 会员的广告特权应当保障，违法推送要杜绝。一些视频平台宣称 VIP 会员拥有广告特权，事实上只是可以自动跳过前贴片广告，手动关闭前贴片内容推荐，其他协议当中的各种广告仍然是纷至沓来，令消费者不胜其扰。多家视频平台在协议当中称，上述广告可能无法消除，希望消费者理解并接受，但相关广告推送行为首先应当依法合规。 我国的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第18条规定，除电影、电视剧剧场或是节目栏目冠名标志以外，禁止播出任何形式的挂角广告。有的视频平台甚至违反广告法第44条规定，推送无法一键关闭的弹出广告。由此，要保障会员广告特权，先要保证广告行为合法，杜绝违法推送，还消费者一个清朗的观影空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今年夏季京津冀地区下雨天明显增多。据统计，6月1号到8月30号京津冀三省份的平均降水量达到508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一半，是1997年以来的同期最多。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高级工程师顾威介绍说，今年夏季华北地区降水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偏多区域主要是位于华北地区中东部的京津冀地区。 北京市气象部门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6月1号到8月30号，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627.4 毫米，分别比常年同期和近十年同期偏多近七成和六成，为近20年来最多。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的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受冷涡影响，华北、中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顾威介绍，七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西偏北，华北地区处于副高西边缘，对流不稳定，能量充足。同时，七月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地区对流活跃，第六号台风烟花在西北太平洋，第七号台风查帕卡在南海同时发展，加强了来自西北太平洋、南海和孟加拉湾的水汽输送，为京津冀等华北地区强降雨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来源。 另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灾害风险室副主任尹怡洲介绍说，入夏以来，京津冀地区降水比常年同期偏多，明显解除了春旱，有利于水库蓄水及农业生产，空气质量改善。 降水增多也增加了河湖水库的蓄水量，为开展河湖生态调度、恢复地下水位提供了有利条件。 尹怡洲介绍说，从今夏京津冀等地的降水情况来看，今后在防灾减灾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能力建设，提高针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预警服务能力，做到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 他还表示，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的风险增加，提高广大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防汛抗洪能力。 再来关注今天，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劳荣枝故意杀人、抢劫、绑架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劳荣枝与法子英以另案判决系情侣关系。1996年至1999年间，两人共谋并分工，由劳荣枝在娱乐场所从事陪侍服务，物色作案对象，由法子英实施暴力，先后在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温州市、江苏省常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共同实施抢劫、绑架、故意杀人四起。案发后，劳荣枝使用雪莉等化名潜逃，并于2019年11月28号被公安人员抓获归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劳荣枝伙同他人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威胁手段抢劫被害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劳荣枝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劳荣枝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常州绑架的事实，系坦白。劳荣枝故意杀人致五人死亡，抢劫致一人死亡，抢劫数额巨大，并具有入户抢劫情节，绑架致一人死亡，勒索赎金7万多元，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虽有坦白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劳荣枝犯数罪，应依法予以并罚，遂作出上述判决。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劳荣枝当庭表示上诉，被告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 备受社会关注的本案被告人劳荣枝1974年出生，江西九江人。1996年到1999年，劳荣枝与男友法子英在南昌、温州、合肥等地实施犯罪及涉及了多起命案。1999年，法子英在安徽、合肥落网，同年被执行死刑。案发之后，劳荣枝潜逃。2019年11月28号，逃亡20年的劳荣枝在厦门被公安机关抓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始末。 据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劳荣枝与法子英系情侣关系。1996年至1999年间，两人共谋且分工明确，由劳荣枝在娱乐场所做陪侍小姐，物色有钱人为作案对象，分别在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温州市、江苏省常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共同实施抢劫、绑架及故意杀人犯罪。案发后，劳荣枝使用雪莉等化名潜逃。 劳荣枝供述，在潜逃的20年里，为了逃避打击，他不仅整了容，还隐姓埋名，使用多个虚假名字流窜于不同城市间，靠在酒吧、KTV 等场所打零工、短工谋生。2019年11月28号，劳荣枝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9年12月17号，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劳荣枝批准逮捕。2020年8月31号，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劳荣枝涉嫌故意杀人、绑架、抢劫罪一案，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12月21号、22号，劳荣枝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起诉劳荣枝。庭审中，劳荣枝否认部分指控，声称受法子英胁迫。该案经过2天的审理，法院宣布休庭，另行择期宣判。 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针对网传整形机构老板殴打顾客事件，济南公安微博再次通报称，对于网传济南一整形机构女老板殴打顾客视频一事，经济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刘某明涉嫌非法拘禁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屈某、孙某孝涉嫌非法拘禁罪被依法取保候审，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巴黎特别重罪法庭8号起开始审理2015年巴黎系列恐袭案，这场史无前例的庭审将持续到明年5月，受到法国各界的高度关注。 法国政府为了这次庭审，专门在巴黎西岱岛上的巴黎司法宫里搭建了一间法庭，庭审过程将被录像，用作司法档案。当天上午，在司法宫前准备采访的记者都排起了长队。 法国媒体介绍说，巴黎特别重罪法庭将审判20名被告，其中14人出庭受审，其他人因被通缉或被推定死亡等原因缺席审判。在出庭的被告中，包括袭击者中唯一活下来的犯罪嫌疑人萨拉赫·阿卜多勒·萨拉姆。 巴黎特别重罪法庭庭长让·路易·佩里埃在庭审时开始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非比寻常的审判，因为巴黎系列恐袭案受害者人数之多，造成国内外影响之大，对于法国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法国媒体认为，这次审判史无前例还在于整个审讯过程将长达9个月，部分恐袭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以及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等证人将会出庭。 2015年11月13号晚，巴黎11区的巴塔克兰剧院、巴黎多家餐馆、巴黎北郊的法兰西体育场附近等多地发生了多起枪击和爆炸事件，造成了13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当晚宣布法国进入紧急状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巴黎恐袭事件负责。 那么2015年的恐袭事件为什么时隔多年才开始庭审？犯罪嫌疑人将会面临怎样的审判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反恐问题专家李伟，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一个是呢，我们知道呢，在2015年11月13号发生在巴黎的连环恐袭案件呢，首先是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那么实质上呢，在进行恐怖袭击的这些恐怖分子呢，绝大多数都应该说呢，在当时的事发现场呢，已经被击毙了，或者说已经被逮捕了。但是我们看到呢，这次审理的呢，算是有20名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呢，他有一些呢，并不是直接参与这一次恐袭的，而是呢这一次恐袭的组织者、策划者。那么要审理这些人呢，相应呢比在街头上或者说在剧院里直接的这些发动恐袭的人员呢，他面临的困难呢要更多一些。那包括呢收集证据，也包括一些审理等等方面，所以才拖了呢这么长的时间。 庭审它是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审讯的过程是长达了9个月。那它为什么庭审时间这么长呢？ 这个呢可能是跟法国的整个的法律的体制和制度呢有联系的，包括呢如果是像受审人他提出来要有什么新的证据，或者说呢中间呢要求呢暂停，或者说呢查找一些呢新的证人等一系列的问题呢，都使得呢这种恐袭的幕后的策划组织者或者说窝藏者的审理呢他肯定呢不会是很顺利的。所以这些呢是跟法国的本身的司法啊法律制度呢都有关联的。 这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惩处呢？ 那么呢这也依据呢就法国呢相应的一些相关的反恐法。另外一点呢他在法国不断遭到恐袭以后呢他也修改了一些反恐法。存在的问题呢就是说新修改的可能是在2015年4月13号的这个恐袭案件发生以后重新修改的。那么这种修改的具不具备追诉权的问题呢，这一个呢可能呢是这一次审理中呢要考虑的。另外一点呢我个人认为呢在审理呢至于他们可能受到什么样的法律的惩处呢，应该说呢通过审理那么要理清呢他们在这一次导致130多人人员死亡的恐吓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呢也是根据呢法国的一些法律，那么他有没有死刑，如果没有死刑呢可能最高的惩处呢就是终身监禁，其他的一些人呢可能也是根据他在这中呢扮演的角色来最后审定呢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呢法律的惩处。 那为什么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非比寻常的审判呢？ 一个是呢这一次我们知道呢2015年4月13号的恐袭呢造成的法国的民众的伤亡呢是十分巨大的。另外一点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说法国呢在以往的涉恐的审判中呢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来进行呢相应的一些审判。它除了呢刑事审判以外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呢附带的民事审判。这些恐怖分子的无论是直接的实施者也好，还是呢幕后的组织者策划者也好，实质上呢他们都给这些遇害者的民众的家庭呢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样一个呢附带的民事审判呢还是由国家来赔偿呢，这个呢我们迄今呢没有看到呢这一次的审理案件中呢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我们呢这一点呢还应该说有待于观察。这一次的审判它的复杂性呢可能也超过以往一些呢简单的恐怖袭击案例的一些审理。 那这次审判对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效吗？这次庭审能对遏制恐怖主义起到一定的作用吗？ 我个人认为呢庭审呢只是对呢已经抓获的这些恐怖分子呢能够让他们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呢所付出的相应的刑法责任。但是我们也知道呢恐怖组织呢历来主张呢进行一些呢自杀式的恐怖袭击活动，所以说呢无论是对这些人判处什么样的刑法呢，实质上在反恐上做到伸张正义，但是呢依靠庭审来遏制打击伊斯兰国或者说遏制恐怖主义呢，这一点呢很难起到实质性的效果。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美联储昨天公布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调查报告，那么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本次调查报告有哪些消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好的，本次褐皮书呢将美国整体的经济活动的描述是小幅下调至温和增长，而七月的报告中呢曾将经济活动从温和复苏上调至适度到强劲增长。这个本次报告中啊对于经济增幅小幅放缓的主因呢是归结为供应中断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呢是承认了疫情正在干扰经济的恢复活动。具体来看呢包括制造业运输业在内的多个部门呢是复苏强劲，但是呢汽车销售疲软，这主要是由于啊芯片的持续短缺导致库存偏低。此外呢房地产价格虽然持续上涨，但是受制于这个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这个销售的情况受限。整体来看呢美联储对未来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并没有过分的担忧， 认为只要持续保持强劲的这个市场需求，那么其他的各个经济部门的大体趋势都将是积极向上的。不过个人认为啊，在美联储疯狂印钞和美国政府全面发钱的这种情况下呀，需求端的确会在短时间内保持强势，但是呢，供应链的恢复不单单是靠印钱可以解决的。此外，在过去20多年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人想在短时间内仅靠一己之力完成各种工业品的资产自销是不现实的，所以其供应链遇到的问题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解决的。而这段时间内，其国内的需求大概是要通过这个进口来得到解决，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呢，这也势必将使美国国内的通胀维持在高位。主持人， 那么美联储在报告当中是如何看待这样一种通胀的呢？ 美联储在此次报告中啊，也是坦言通胀将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并持续一段时间。由于是普遍存在这个资源短缺，而且是这个原材料价格的压力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呢，许多的企业也是报告称采购这个关键投入品是面临到困难。不过他们认为啊，通胀高企是今年经济重启后的一个暂时的现象，比如说木材的价格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回落的迹象。不过个人认为啊，就是美联储所谓的这个暂时可能会比我们认知的这个暂时要更久一些。从近期航运的价格来看呢，就疫情之前，上海到洛杉矶航线一个标准集装箱的运费大概是1500美元左右，不过现在的价格是11500美元，上涨了将近10倍。全球这个大宗商品也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呢，涨了不止1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导致物价在短期内走跌。因此，我觉得呀，就是美国的国内通胀可能会继续走高。主持人， 好，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573，欧元对人民币报7.6391，英镑对人民币报8.9142，加元对人民币报5.0867，澳元对人民币报4.7656。 好的，感谢陆晨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呈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曼宁，责任编辑杨迪、曼宁、郑成，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好多动物呢。